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你个题目咧就系欲为君，则事其君。咁啊，有个问号喺度噶，点解咁样咧？因为呢个题目听落都几大逆不道嘅。咁啊，为大家讲事君呢个题目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我哋战队成员啊，婉娴、啊乐言同埋嘉齐咁啊，同你一齐讲嘅。咁啊，首先真系要解下个题先嘅，点解要欲为君，则事其君啊，婉娴啊？ 其實呢一個欲為君則事其君咧，就係、是、出自呢個嘅《金史》入邊咧寫到呢個袁顏亮嘅。咁、大家都知啦，袁顏亮咧當時咧就係殺咗呢一個嘅金熙宗啦，跟住就為帝。咁但係咧後世咧，即係當佢成咗呢個皇帝之後咧，咁後邊佢嘅皇帝咧就係呢個嘅金世宗咧，就收呢個《金史》嘅時候咧，就將袁顏亮咧就寫到係一個弑君者，甚至乎係好殘暴不仁，除咗殺君啦，仲殺埋武咧去奪國咁樣嘅。咁而且最後咧就將佢咧就貶咗做咩咧？就做庶人嘅，咁就變咗做呢一個叫做海陵炀帝。咁個炀字咧就炀王，唔係帝添，係王。跟住後尾就直情變埋海陵庶人。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由一個史官嘅角度咧，就將呢一個人咧嘅一生嘅功績咧就全部抹殺曬啦。所以呢個其實係幾特別嘅地方，因為其實當時袁顏亮點解要殺金熙宗，其實好多歷史上都有講到金熙宗其實好殘暴不仁。咁到底應該要點樣去睇呢一件事？同時後世嘅皇帝點樣去寫翻前一代嘅皇帝呢？其實係好值得我哋去諗咯。 袁顏亮呢個例子咧，其實就好精彩嘅。精彩的原因咧，就係因為佢係俾後世，尤其是係即係同中國即係同金人對峙嘅嗰啲政權咧，係講到係好差，因為佢係一心要征討南宋。咁雖然佢係一個失敗嘅一個叫做兼併戰爭啦。如果唔係，可能中國就統一㗎啦。當時咁，但係咧即係畢竟佢係即係對漢人啊，是一個很大的敵人，所以即在後世的歷史論述裏面，袁顏亮都不是一樣好東西。不過剛才袁顏都提到，即在後來修成的金史，他裏面是沒有一個正式的稱號給袁顏亮，即是叫金主而已，或者是用他一個叫法，今天的叫法叫海陵王，就不是一個正式的皇帝的一個稱號。好，那第一他精彩呢，精彩除了他跟漢人有牙齒印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是被認為是暴君嚟，嚇，即係佢頭先話弑其君，嚇，即係呢個問題咧，就係佢殺前代嘅皇帝，嚇，咁為咗咩？佢口聲聲就為咗即係使到個國家好，或者係使到個皇帝好啊，咁殺咗佢就咁好啊，咁呢個你覺得好吊詭嘅一個問題嚟。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係咩咧？就係佢本身佢話人哋係暴君，但佢自己亦都係一個暴君嚟。咁一個暴君嘅描述啦，一個暴君點解會殺咗前代嘅君主啊？或者係一個君主點解會被人殺死？個原因好簡單嚇，嗰、個殺個人一定要話嗰人唔好，你冇殺個好噶嘛。咁、你要去合理化自己嘅行為，你一定係要描黑你前代嘅皇帝。咁我唔知啊，袁顏亮佢喺歷史嘅真實裏面確實係唔係好似我哋而家睇到喺歷史嘅記載裏面有咁多壞嘅行為嚇？咁、但係咧。即係好明顯嘅，就係佢喺俾我哋認知嘅過程裏面，佢一定要係暴君。如果唔係咧，刺殺佢嗰位一定有問題。 其實傳統中國史觀，我哋睇翻《易經》講事，即係弑君呢個問題，就係話一定係子弑父啦，臣弑君啦。咁後面有一句好重要嘅，大約就係話，即係佢唔係突然之間發生嘅，即係唔係無端端係有呢樣舉動嘅。咁所以弑字我哋唔係講殺君，特別講弑君，即係特別個題目都咁樣講，就係、是、成個中國嘅傳統嗰個歷史嘅發展，我哋都會覺得呢、一件事呢、個行為呢，佢可能帶有個人嘅情感嘅決定啦，但同時間佢頭先咁講嘅，佢唔係無端端嘅，即係唔係即係突然之間發生嘅嘢，佢一定係背後有好多累積落嚟嘅歷史事件，可能前朝係一個暴君。可能前朝真係影響到成個政權，有人係即係不得不去處理呢個所謂暴君。咁當然同時間亦都可能係佢本人嘅一啲嘅考慮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呢個弑字本身都已經係值得我哋再斟酌。點解唔講殺君要講弑君啊？ 係啊，首先翻咗去講翻金嗰個情況，你話由即係其實由可以由殘唐五代開始起計，其實好長嘅時間咧，即係北方有好大批啲嘅。即係所謂嘅，你個異民族嘅外民族嘅好嘅所謂發展出嚟嘅征服王朝，即係佢哋其實好強嘅，其實文字武功好強嘅。今日嘅中國嘅北方，其實佢哋 四百年、五百年嘅時候係統治緊嗰一個咁嘅地方，就燕文十六州以北，即係今日嘅北京、大同以北，全部都係佢哋管嘅，管咗四五百年。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其實我哋今日睇可能就係外族啦，但係即係你計翻落條數咧，其實佢哋當時管治嘅時間啦、時長啦、幅員啦、文化啦，其實同南方比較咧係即係有得一群嘅。咁如果你睇翻好多嘅文物或者名物啦，即係遼金嘅文藝啊，其實都相當之唔錯。佢出嚟嘅產品亦都非常之精彩。佢啲佛塔啊、塔啊、宗教全部都好好。咁所以有一個要補翻就係、是，即係我哋一睇金人就梗係暴力啦，因為佢哋係啲野蠻民族嚟咁。咁其實就係一個錯誤嘅理解嚟嘅，即係佢哋本身嗰個嘅爭鬥本身其實係一種。其實都接近同中國一樣嗰種嘅，即係權力之下出現嘅一個情況。 我可以補一句，因為金朝係都係其中一個當時喺北方建立嘅朝代裏面最尊崇孔廟，即係佢孔廟最大型擴建嘅年代就係嚟自金朝。咁呢個係反映佢係要有好刻意加深翻佢同儒學或者中國文化嗰個根基喎。 佢根本就唔覺得自己 係啦，冇錯冇錯， 係外人啦。佢根本就覺得自己係即係繼承者位。 咁其實我哋要諗翻，我哋講殘唐五代喺唐朝以前乃至南北朝，跟住到唐，跟住可能喺唐裏面好多嘅重要嘅家族，佢哋都唔係純粹漢人嚟嘅，係咪？即係好可能即係唐人佢有即係皇室裏面啦。有唔少特厥嘅血統，咁亦都有即係唔少嘅大臣後嚟沙陀啊等等，即係都係即係甚有關係。咁所以即係要講到一個好強嘅外族同埋漢人嗰個區別咧，即係喺歷史上嚟講，尤其是係北方嘅統治民族嚟講，即係呢樣嘢我哋唔可以用翻我哋後世嗰、那個。即係標準啦，或者係一個好 strict 血統嗰個角度去理解。 係啦，點解要帶出呢一點就係咧？其實冇即係中外喺呢一方面咧，唔係真係有好巨大嘅分別。即係我嗰個分別係咩？就係話個君主或者君呢個位置，佢產生出嚟嘅意義同價值係乜嘢？即係我呢個題目第一得意嘅一個問號就係、是、問點解去弑君之前咧，不如問點解唔弑君？嗱，即係以前冷兵器時代有權大臣，其實隨時。都把握到機會就可以理嘅、即係冇點解唔做咧？長期點解唔做就係因為好明顯就係有咁嘅系統之下，嗰啲嘅大臣又好、將軍又好、普通嘅人都好，都可以因為依個制度或者體制而得到利益，或者得到安定，或者唔會被報復。咁所以咪可以維持到嗰個體制落去。咁所以弑君我覺得有好多種嘅，即係有一種可能真係個君本身就好強勢，但更加多我哋見到嘅弑君咧，就係嗰個君主本身咧大權可能已經旁落啦。或者佢其實始終喺嗰個朝代裏面係一個好低嘅一個朝代，整體裏面佢都冇一個可以主導嘅力量，咁所以就有好多咧側邊嘅力量佢會插手進去呢個所謂軍，即係叫做帝王嘅權柄度，宦官啦、外戚啦、將軍啦、國內嘅力量啦，揭竿而起嘅又得啦，咁就所以即係做君主，你問我咧，即係都幾難搞嘅嚇。 是但是个问题是什么呢？嗱，头先有卓然讲到，如果有君主好弱势的，或者他统治很有问题的，被去驱逐啊、取而代之啊、杀死啊等等，这个这样的可能性即绝对是有的。咁但是个问题就是我们见到在历史上很多被弑杀的君主呢，他们不一定是他们即是太过弱势，然后就即是啲权臣顺水推舟就将他消灭，然后取而代之，未必是这样的。那有很多可能是很强势的君主。佢係即係好似海陵王咁樣，即係佢都希望係大力有為嘅，因為如果唔係佢就唔會南征北討啦，要去即係將南宋去拼吞。咁即係所以唔係一定係個君主好弱勢，所以佢就會喪失佢嘅生命。咁我哋反而可能阿卓然個問題係，我哋要諗多啲嘅係個君主咁弱勢，周圍嘅人繼續容許佢存在係咩問題？所以唔弑君都係一個我哋要去問嘅。嘅問題係咪嗰個制度上面容許呢個君主存在喺度？可能佢係我哋當佢好虛偽嘅，或者當佢係可能係冇乜實權嘅。咁周圍嘅人可能利用住一個既有嘅君主位置嚇嚟到去，即係天子以令诸侯係最好嘅。 係啊，正話家齊都講翻嗰，我正話提出個點嘅另外一邊就係、是、一個好強勢嘅領導嘅君主之下，佢都會被弑殺，而被弑殺之後會咩有咩結果呢？即係嗱，我哋去睇嘅時候就覺得啊，佢一個君主好強大、好強勢啦。咁你冇咗個君主，咁啊大件事啦，咪乜都冇曬啦。但喺歷史上面又唔一定嘅，即係一個好強勢嘅君主被弑殺咧，對歷史嘅改變咧，唔一定係帶嚟一個好大嘅轉折或者毀滅性啊。更加多可能係佢個家族或者佢自己嘅宗室出事。 但係對整個歷史嘅大潮咧，唔一定有巨大嘅影響。但係起碼就係咩咧？佢嗰、那個自己嘅繼承咧就會出問題。喺嗰啲所謂嘅貧窮並起嘅時代咧，依種嘅情況都係經常出現。 其實你睇翻頭先提到嗰兩個面向啊，即係特別我哋想強調就係話，我哋一直以為弑君咧，即係係一定有人係有慾望先去做。咁但我哋睇翻好多歷史嘅資料，係真係有慾望而想取而代之嘅人，其實唔係好多嘅。即係我哋上一季有提過一個人叫胡桂離，即係安南胡朝嘅一個權臣。咁依家我哋可以再講多少少佢嘅故仔啦。咁但係我想講，佢當時係一個極度權力好大嘅人，但係佢係喺一個當時嘅環境之下，就算佢要弑咗第一個君，佢仍然都做了一樣好重要嘅嘢，佢唔一定係取而代之嘅，即係回應翻取，佢係揾咗嗰個君主嘅下一個嘅細佬去繼承。咁呢件事裏面去反映咧，就係弑君嘅面向係好混雜嘅。即係我哋就唔好用好傳統嘅諗法，就係弑君有道德責任，我哋一定要去批判佢，佢係一定係違反宗室、違反儒家嘅倫理制度、違反易經講啊嘛，一定係即係易經話一定係有啲原因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嘢係可以值得好開放地討論，係究竟人嘅心態重要啲啊，定係佢要維係嗰個真係個社會制度文化嘅鞏固，先佢要不得不做呢個弑君嘅行為咧咁。 其實即係弑君咧，我哋頭先所講嘅，我哋可以見到兩個情況，一個就係強勢君主被弑殺，另一個咧就係可能係弱勢君主被即係順水推舟咁樣去俾人取而代之。咁但係最緊要一個問題，我哋去要深入去思考嘅就係、是、究竟弑君係唔係一種叫做政權輪替嘅方式？咁我點解咁問呢？就係、是、我哋講好多叫做外族統治中國嘅經驗。咁但係外族統治中國，佢哋一個特點就係佢哋可能喺即係中國嗰個宗法制度嗰個繼承嘅長子的長子繼承制度嗰個概念可能冇咁強，咁以致到咧佢哋係唔同嘅利益集團之間，可能同個統治民族嘅內部之間，佢哋嗰種繼承嘅方法唔係漢人可以簡單去理解。咁所以好多咁啲征服王朝，佢哋嘅政權輪替往往就係透過弑君嚟到去實施嚇，譬如元朝咁樣。 冇錯，咁就係、是、所以弑君係咪即係改變歷史走向一個方式，定係只係繼承歷史走向咧？其實中間有好多可以討論嘅地方。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正話我哋就講到即係好多喺北方嘅時候，啲嘅征服國家，佢哋嘅皇帝都會出現各種嘅情況。其實南方都有啲咁嘅事嘅，即係譬如喺五代十國嘅時候咧，對我嚟講有一個好得意嘅一個狀況。五代十國嘅時候，大家知道咧，晚唐五代之間係有一段交接嘅時候，即係嗰個所謂唐室已經低微到一個貧臨消失嘅境地啦。好啦，咁周邊嗰啲節度使開始起家，大家都可能即係耳熟能詳啦。咁運河就成為整個殘唐五代裏面嘅核心嘅樞紐，因為東方嘅糧食要運俾關中，如果唔係關中就會餓死。咁所以我哋話揚州就成為一個好重要嘅糧倉同埋地方。咁喺當時嘅五代早期就所謂楊吳啦，即係楊行密建立嘅喺揚州嘅一個佢嘅所謂嘅王國啦。咁就係當時嘅唐朝嘅帝國就封佢做吳王。咁就吳王啦，咁就即係王啦。咁但係呢個吳王嘅權柄咧，一代楊行密死咗之後，亦都旁落嘅。咁就後來大家知道嘅南唐李后主出現嘅南唐嘅即係第一代就係徐之告啦。咁佢其實唔係姓李噶嘛。咁徐之告，咁佢去取代吳王嘅故事亦都好得意，因為佢其實花咗幾十年嘅時間，去到佢晚年死前兩三年、三四年到啦，先至正式將楊吳嘅王國所被取代，即叫做唔再要呢個名號，自己稱帝。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嗰陣時嘅 hierarchy 或者嗰陣時嘅結構，就係大家都覺得個名號好緊要嘅。我你個唐朝係中空嘅，我都要留翻你個結構，然後下面好多王國留住。繼續拜唐。你姓咩？我改姓李，係咪啊？改姓李，改叫後唐，北方改叫後唐。南唐又叫唐，咁改埋個姓做李，咁大家都要。然後王國裏面咧，亦都俾嗰啲嘅將軍啊，下面嘅人去奪權。咁用以前嘅角度就係奪權，用今日嘅角度可能就係有能者居之。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呢一種嘅權力嘅結構喺弑君裏面咧，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現象。 其實我睇翻咧，如果我哋今日舉嘅例子咧，都會發現喺明朝即係以前咧，即係一個好 在朱子學再高舉嘅年代之前咧，即係弑君好似更加見得平凡。即係頭先提到胡桂尼啦，我想講多少少嘅古仔，因為佢一個好出名嘅文人嚟嘅，寫好多詩啦。佢亦都對文教同埋經濟有兩大貢獻。經濟上係令到當時候安南係開始喺陳朝即係好沒落嘅年代，有一個好中興嘅農業上嘅改革。咁喺文教上，大家有聽過字攬啦，就係、是、當時候胡桂尼有作出好大嘅即係去修編嘅過程啦，甚至乎當時候嘅科舉嘅改善，亦都係嗰個年代開始。咁所以大禹胡朝啦，即係其實胡桂尼本人嘅一個好短暫嘅王朝咧，其實係喺今天越南嘅歷史學界係都有一個高舉嘅，咁當然後來就亦都牽涉到明朝同越南嘅關係啦。咁頭先講到佢弑君啊嘛，咁其實咧佢服侍過兩個國王，一個叫陳毅宗。咁我哋上季夠提過，陳毅宗咧為咗去平衡佢嘅權力咧，就畫咗幅四虎圖俾佢，話你咧可唔好似嗰啲中國嘅諸葛亮咁照顧我啊！你唔好立亂喐手喐腳啦、啊。咁其實皇帝已經有個意識嘅。咁但係後來我哋見到就係、是、胡桂尼完全唔理呢樣嘢啦，就覺得我都係時候要都所有嘢都我自己管嘅，我做乜要理你啫？咁佢開始將個權力控制啦。咁先係將佢散位啦。咁後來亦都將佢殺咗啦。咁後來就推舉咗魏忠嘅一個仔，就係、是、順宗啦。咁咧，跟住咧，信宗其實已經廢咗啦。當時佢就同信宗就寫咗一首詩，就係、是、前有呢、這個暗庸君，即係有個好差嘅君。咁下一句大概後面嗰句説話就係話：點解你唔諗下你嘅後路呢？即係有冇諗過你嘅後路係點樣啊？即係你係咪應該要自己選擇你嘅後路啊？咁嗰句詩句咧，令到我哋可以睇到，咦？最後佢點樣死呢？佢唔肯自殺嘅，即係當時陳信宗係唔肯自殺嘅，咁就最後胡桂尼就派人殺咗佢嘅。咁件事裏面我哋睇到成個古仔裏面呢係睇到兩個好重要嘅意識。第一就係、是、取而代之係唔係立刻嘅，即係因為其實係有風險嘅，所以佢都一定係有個三位嘅風險，驚人去招病，即係縱使佢後世嘅評價好高。咁第二樣嘢係我覺得是睇到，咦？佢明明係散奪皇室，甚至乎改朝換代，咦？後來嗰個對佢嘅短暫王朝嘅評價都有好正面嘅喎。 喂，羅賢，你諗下喎，即係你又唔做嘢，又霸住個位，係咪啊？我哋做嘢，你可能又左頭左勢，指指點點，係咪？然後又喺度久唔久啊，搞兩句。咁我又人身安全受威脅，你又唔肯做管治。咁其實對於好多嘅王朝嚟講咧，呢、這個問題成日都出現嘅。即係你皇帝昏庸，一昏庸幾十年，日日就去玩，咁點搞咧？咁所以呢啲嘅問題都係可能帝制裏面即係呢個死結啊。 但係輪替嗰個限制啊嘛。 但係調翻轉阿皇帝昏庸，咁但係我又可以拿住個大權嘅話，其實我又唔使殺個皇帝嘅啫。我殺咗佢嘅話，可能到頭嚟就到我變咗皇帝嘅時候，我有人會嚟殺我嘅喎。加埋我又要附上一個弑君之名，其實個投資都幾大。有時我都會諗就係、是。即係你喺朝代每個朝代裏面，你好似袁顏良咁樣，佢做咗呢個弑君嘅行為之後，跟住嗰個後世嘅評價係可以負面到咁嘅，你冇得翻案喎，幫自己。咁其實呢個都，我覺得會係一個都要剔一個咁嘅危機出嚟嘅。即係你諗下，你當時做完之後，但係可能個皇帝繼續留喺度，佢昏庸無道。咁但係你大權在握嘅話，其實你同真實嘅皇帝個分別唔大嘅。 喂，好好嘅問題嚟，其實呢個問題兩個面向嚟去睇咧，即係頭先我哋上一次都講過，咁究竟嗰個被弑殺嘅君主佢係有為定係昏庸嘅先？即係如果好有為嘅話，你去弑殺佢就即係一個國家發展方向嘅戰略嘅轉變啦。咁樣呢個係即係大家係政見不合，咁而咧喺嗰個輪替就唔可能透過其他和平嘅方式去處理，一係就其中一個人要死嘅啫。咁結果可能死嗰個唔係大臣，嗰係君主，咪變咗叫弑君咯。咁呢個係第一個可能嘅面向。第二個就係、是、我頭先提過，如果係真係非常之昏庸嘅，咁佢咩都冇做嘅，或者係可能係花花公子嚟嘅， 佢最好就唔管事添。咁啊，阮瀾提到，可能佢嘅存在唔係成為咗大臣或者係其他人佢哋想有為嘅一個威脅或者障礙，咁佢咪可以被即係繼續存在咯？即係最慘，可能突然之間佢蓋然有為，咁就出事，可能就要殺咗佢。 佢第三種面向嘅弑君咧，就好特殊嘅，咁歷史上亦都好少嘅。咁但我覺得呢件事又值得大家一齊掉出嚟討論，就係你弑君嘅對象弑，即係弑得好咧。都大家好支持你試嘅，咁就呢、這個問題就最近研究就係、是、陸秀夫，咁大家知道我哋成日講宋末三傑，咁啊天祥哥就俾人拉咗啦，咁跟住就剩翻啊張世傑同啊陸秀夫啦。咁其實喺崖山前後，其實我哋睇翻啲史料啦，咁當然我哋啲史料都有啲元朝人嘅再補述啦。咁其實係有個小朝廷係有啲矛盾點嘅，個矛盾就係其實。究竟應該要繼續逃難呢定係就義呢？咁所以最後大家見到就係陸秀夫就話：皇上唔得啦，你唔可以落喺人哋手㗎，你睇下阿哥喺大都幾慘，即係其實都唐阿哥好慘，咁所以你唔好啦，你個八歲細路仔都唔知發生咩事就俾人孭咗落海， 係啊，攬炒 攬炒咁啊，點解要攬炒呢？係咪咁樣跟住其實同一時間，我想抽出就係張世傑嘅舉動，其實佢覺得我哋應該殺出重圍，即係帶領阿小皇帝 抗爭到底， 係啦，抗爭到底，去到占婆都要繼續抗爭。咁當然最後呢件事就我哋就不得而終。究竟張世傑個後路如何啦？咁但係呢度裏面其實我睇到陸秀夫個後世嘅記載，放喺《忠義列傳》嘅。哇！即係殺皇帝得嚟，仲有精節牌坊咯。咁當然我哋呢度有少少即係氣嘲嘅成分啦。咁但係我想即係好正經地講，其實陸秀夫呢個行為本身都係幫皇帝做咗一個決定，就係佢真係去咗殺自己老細嘅喎，佢係事實嚟嘅喎。咁但係我哋又基於嗰、那個民族嘅大義，基於嗰、那個道德嘅書寫，我哋好似又唔會將呢樣嘢放喺一個我哋去拗叫嘅地方。 特事特辦啊嘛！ 我呢佢呢個問題咧，因為真係好多可以發揮嘅地方，因為背後就可能即係宋史末段一段加咗好多家國之情落去，所以尤其係近代啲嗰啲嘅史官喺呢方面咧，就非常之多。今日嚟講係值得去討論嘅一啲點啦。咁譬如我哋可以講有一種嘅歷史嘅取態就係、是，喂唔好殺咗佢，盡拖拖拖下，可能時機會變噶嘛。咁拖下佢會冧噶嘛。咁結果蒙古打唔過越南啊，佢可以安攬佢可能冇事咧。即係從歷史上係啊，佢根本過唔到，弱疾都整死佢啦。咁而你咁樣一次過一炮過，搞唔掂佢咧，亦都見到一啲歷史人物嗰個意志。其實就係咁嘅，我去評價歷史人物嘅時候，見到呢啲情況咧，其實佢係意志薄弱嘅類型嚟嘅，即係一下唔掂，兩下唔掂，我哋就殉國，我哋就死咗佢。咁你死同帶埋皇帝死係兩件事嚟噶嘛？即係你又你殉國啊，你做乜攬埋佢殉國嘅？咁所以呢啲嘅問題，我哋今日睇咧，來源呢個故仔都幾得意。 咪有後話嘅，因為後來你聽或者見到老細俾人掉咗落海，跟住成個後宮咩啊，即係咩船上十幾萬條屍體咁樣浮翻上面啊嘛，即係呢個係即係無論當時候究竟宋朝嘅小皇室個人數有幾多，我哋唔知道，可能其實個加埋可能得間即係一間中學咁多人嘅，幾百人咁，但係個打擊係好大嘅，即係可能本身分幾條隊，喂見到。喂，皇帝架船沉咗咯，跳咗落去咯，咁成個小王朝就完全瓦解。你唔似啊，即係我哋都知後明有好，即係晚明有好多嘅不斷咁建立嘅小政權。其實呢個嘢就啱啱正正一個相反，佢可能就係、是、好似卓然頭先個心態咁。我哋嗰個皇帝嘅嗰個名號仲喺度，我哋亦都可以拖延落去。咁所以弑君呢樣嘢就喺嗰個情況就未必好成立咁樣咯。 咁嗱，弑君呢個問題咧，我哋有幾樣嘢可以去考慮。首先就唔係普通人可以弑君，即係我如果係唔高興嘅君主，即係個小民百姓，你點樣走去弑君咧？咁通常都係君主身邊好有權力嘅大臣，佢哋係因為政見不合，或者係可能係個人野心，或者係可能係生命受到威脅。佢哋而作出嘅一啲決定，咁即係所以係一個個叫權力高層內部嘅一個問題。頭先提到咧，就係由於喺皇帝制度專制嘅制度之下，冇容易嘅和平嘅政權輪替嘅方式，咁所以即係刺殺對方可能就係一個最簡單解決問題嘅方法咁但係咧，我哋就要諗一樣嘢，究竟弑君係咪一種治君嘅問題？ 即係治君就係我哋要使到，即係要做臣下嘅話，要使到個皇帝行一個好嘅方向啊嘛。咁但係佢叫屢教不聽，咁或者係佢點樣都係行一個大家認為係錯嘅方向。咁可以終極嘅辦法係點樣呢、嗯、可能就係阿婉嫻頭先講個金主袁蘭啊嗰個古仔嚇，咁就係我哋為咗治君，所以要治君。 係啊，即我哋咁樣去理解啊，即係有今日嘅語言或者今日語境，有啲人會都會講咧，呢種情況都叫恐怖主義嘅。即係你試軍嘅今日嘅絕對係即係恐怖主義啦。我自己出去睇嘅一個書就係《銀河英雄傳說》啦，咁裏邊有主角叫楊威利啦，咁就講一句嘢就係、是、你去做恐怖主義去咁樣嘅暗殺行動咧，係解決唔到歷史嘅任何問題嘅。咁但係我反思歷史咁多年咧，我發覺咁樣做係咪真係完全解決唔到問題呢？其實係未必的。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正話講咗好多啲士君嘅微妙嘅態度嘅唔同嘅，即係而家你都見到咧，士君其實都唔係一刀切，啊就係奸啊壞啊咁嘅。其實有好多嘅特殊情況之下，就阿羅燕都講咗啲好得意嘅特殊情況之後咧，其實大家係冇嘢嘅，甚至歌頌。咁所以其實好睇你嗰個企嘅事件喺邊度啦，同埋嗰個處境係乜嘢啦，同埋帶出咗一啲點樣嘅唔同嘅效果嘅。 咪但係嗱，頭先我哋講到個士君嘅問題咧，如果係牽涉到一啲政見嘅唔同，咁就係意味住啲咩咧？喺個皇帝制度之下咧，喺中國嘅皇帝制度之下，可能士君係真係有效果嘅、 嗯， 因為所有嘅政策決定啊，國家發展方向都係集於皇帝一身，咁所以呢個一身死咗，咁可能第二個人去做就會有另一個方向、另一個發展嘅可能。咁呢個既係好嘅，亦都唔好啦。咁如果佢係一個非常之良好嘅發展方向，就可能突然之間中斷咗。咁但係如果唔好嘅話，就係真係可以帶嚟一啲改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喺講古代嘅弑君嘅問題咧，可能都會去諗嗰啲大臣佢之所以去弑殺嘅君主，除咗個人嘅野心或者人身安全嘅考量之外，會唔會有理想主義喺當中？因為佢覺得個國家唔應該咁樣發展。所以就要即係做咗一個極端嘅手段。 係、 咁但係喺個君主制度個發展嘅過程裏面，皇帝制度就唔係即係中國自始至終都有噶嘛。咁係秦始皇統一天下先有。咁喺之前嘅時代又點樣？ 所以你會見到《左傳》就有提到趙秦弑其君，就講到關於即係佢殺咗呢個晉靈公嘅事件啦。咁其實當中史事即係史書上面記載咧，就晉靈公其實好殘酷不仁嘅。咁當然啦，亦都好似頭先我哋講到啦，多數歷史上面記載咧，被弑嘅君主咧，多數都係有呢種咁嘅特點嘅。 有咩衰嘢做咗？ 佢當中就話佢咩叫啲人上個好似一個舞台之類嘅。嘅東西上面啦，跟住攞啲彈珠去彈嗰啲人啊，甚至乎邊啲即係唔啱聽嘅，就將佢拉去打啊，咁樣嗰一種啦、啊，即係都係做呢啲比較 殘酷。咁似細個屋村嗰啲 霸凌啊，啲霸凌， 即係攞嗰啲彈珠嗰啲咁樣係，即係做呢啲咁嘅事情啦、啊。咁所以就引起咗咧，就係即係趙盾即係一個大臣嘅不滿。咁當中其實呢個大臣佢本身就有政，即係有好多遠見嘅。咁但係其實佢當時咧，阿晉靈公被弑嘅時期咧，其實佢已經係出走咗噶啦。咁但係就係佢個堂弟， 佢定係阿哥 阿細佬係啦，係堂細佬就殺咗，就殺咗 趙春， 係啦，就殺咗阿晉靈公。所以但係咧，史書上記載咧就係話，其實呢一個嘅趙盾咧有佢嘅責任。咁當中其實但係又好得意嘅，佢其實佢弑咗君之後咧，佢又唔係自立為帝嘅，即係其實佢係繼續扶植皇帝去做第二個皇帝咁樣咯。咁所以變咗你會見到當中其實你會睇得出就係、是。當時有啲大臣其實佢未必真係話要殺咗個皇帝，係要自己做一啲嘅自立為帝，而係調翻轉，可能佢係想繼續推動個朝廷嘅，只不過係因為呢一個皇帝實在太有問題啦。但係問題就係你點樣去清除？ 婉嫻其實帶出咗個好好嘅點，就係君主制度裏面弑君唯一一個 restart 嘅方式，即係我覺得不如咁咧，你攞落嚟兩年後我俾翻你做啊，即係你點樣同佢 即係冇個輪替制度喺度， 或者點樣叫佢停咧？即係佢自己都話我停唔到嘅喎，即係我點樣唔做君，我都唔想做，咁我點樣停啊？冇得停。 咪嗱，趙盾弑其君呢個古仔就係我哋喺講小學史裏面嚇話梁史董狐佢點樣去即係緊要啦。咁佢即係喺個歷史嘅記載裏面不忘呢個道德嘅批判，不忘道德批判之餘，仲唔怕有權貴嘅？譬如阿趙盾係一個權貴，佢就係即係得罪佢都要咁樣去記載。咁但係嗱，成件事咧。 我哋要注意咧，阿婉行先講個古仔裏面咧，即係有幾點咧可以再補充一下。咁就係阿趙盾咧，其實係勸諫個君主之餘，係搞到即係個佢嘅君主係好不滿佢，即係成日咁樣勸 佢， 係啊，想殺佢嘅，所以佢係要逃走啊。佢係差唔多係逃亡嘅過程裏面咧，即係阿趙川咧，佢兄弟咧先走出嚟咧，佢殺咗個君主。即係你太過分啦，君主。因為睇嗰啲即係可能係廉價嘅港產電視劇，可能都會有類似嘅 桥段 出現，係咪？即係你個兄弟幫你殺咗個大佬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咁樣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我哋要考慮一樣嘢。咁首先阿趙盾佢真係冇參與呢個弑君嘅行為，咁但係可能佢整體上佢冇幫佢嘅君主報仇，佢冇即係為咗件事有討伐嘅一個即係行為咧，咁就覺得佢已經係作為大臣去參與其中，咁呢個係即係嗰個道德嘅批判。咁但係背後顯示嘅一件事係咩咧？就係、是、呢件嘅弑君嘅事件咧，就唔係將嗰個君主嘅家族去將佢去消滅，或者係將佢去取而代之，而係揾第二個佢家族嘅成員去繼承嘅啫。咁而咧嗰啲原本輔助嘅大臣咧，就繼續翻既有嘅政策。咁就係將嗰個君主做錯嘅事啊，佢哋眼中做錯嘅事，撥亂反正。 呢個係同成個即係東亞歷史裏面對正統嘅掌握，因為始終即係儒家嘅對於個社會嘅滲透，對於個制度嘅鞏固，即係嗰啲嘅經典，都凝固咗我哋要對正統嘅信任，或者對嗰、那個結構，對嗰個在位者嘅信任。即係嗰個君臣嘅關係、父子嘅關係係我哋見到去到好後期先開始有討論，究竟有冇所謂解決君臣之間嗰個不平等嘅關係，會唔會神有嘢可以做？即係可能最多都係進谏啫嘛，講嚟講去，即係我哋唔會有第二個 option 係強烈建議更替皇帝計劃噶嘛。 阿羅源講得好啱嘅一樣嘢，就係正話講嗰個種儒家嘅氛圍。即係我其實喺即係中華文化圈裏面唔同嘅地方都感覺到唔同嘅，所謂對權威嘅人格或者對權威自然地嘅信賴。 嗯， 即係好多嘅你會見到個情況就係、是，其實佢只係因為佢坐嗰個位置，佢就係啱啊，咁啊佢就係好噶啦，或者佢就係有道理嘅。咁其實依啲嘅部分嘅缺乏嘅反思或者缺乏思考或者缺乏去諗咧，其實係一個。我覺得即係好常見嘅做法，好多人都係咁。但係如果你出現一個有獨立思考嘅人，做弑君咧，好容易我去答個問題，佢咪唔啱咯，就最容易去解釋呢件事。如果我要好花時間去理解佢弑君嘅動機，點解佢咁做？佢對佢國家嘅好處，反而先至係即係對大家嚟講係好疲倦嘅一件事。咁所以弑君好容易導入一個咁嘅道德批判咧，都係能夠被理解的。 即係要以弑君係啱定唔啱咁樣嚟到去處置咧、即係如果我用儒家嘅標準，即係任何以下犯上嘅都係唔啱嘅行為嚇，咁、我哋就唔需要做好多討論。咁但係整個春秋戰國，其實我哋見到頻繁地有好多所謂散事嘅行為出現，除咗好多個人嘅野心之外，即係會唔會牽涉到好多呢啲我哋話係理想主義嘅原因嚟、到去同個即係大臣同君主之間產生衝突？咁而即係君主殺臣下，除非嗰個臣下佢唔知點樣可以保得住個歷史評價嘅啫。咁如果唔係一定係寫衰佢噶啦。個君主冇理由無端端殺咗個好好嘅臣下噶嘛，即係你唔敢咁寫噶嘛。咁呢個係即係所以我哋見到嗰個衝突咧，可能導致嘅結果我哋睇到一面，就係大臣如果勝利嘅，咁、那個君主係被弑殺嘅，咁我哋就見到佢即係嗰個弑殺君主嘅行為。咁但係我哋睇唔到大臣係失敗嘅，那個君主成功嘅，佢即係將嗰啲大臣去殺死驅逐啊等等，即係造成嗰個後果。即係我哋就唔會用類似嘅方式嚟到去評價。咁但係頭先我哋提到咧，嗰啲情況都係仍然係保住嗰一家一姓，即係嗰個弑君行為係可能係同家族裏面出現。或者是在他的家族里面出现一些大臣去杀了其中一个，但是他的家族是继续掌权的。这件事呢似乎那个情况就没有那么即是在个历史的评价上面是没有带来那么大的不稳定性，还可能有些理想主义的那些元素在这里。但如果是弑君是异性去弑君，然后即是得到个君主 嗰、那個新嘅君主咧，就是、一個第二個家族去即係建立個王朝啦。咁、就變咗係王朝散位嘅。 嚇， 咁呢樣嘢咧，即係都係一個弑君嘅行為啦。咁即係喺個歷史嘅發展上面，或者係佢即係叫做弑君行為上面，我哋應該係另一種嚟嚇。咁、我哋可能去處理佢哋、評價佢哋咧，就應該有唔同嘅方式。咁但我喺即係我哋講另一種啊，或者係呢啲咁嘅情況之前咧，我想補充少少啊，就係喺歷史上面最出名嘅一個同性嚇嘅弑君行為啦。咁雖然呢個弑君行為個結果就係好模糊嘅，就係靖難之變啦。即係明朝嘅靖難之變咧，就係即係好喺個國家發展策略嘅即係意義啦嚇。咁一個就係皇帝就係年輕嘅，咁並且係即係作為佢嘅對手嘅一個庇佑嘅。啊，即係佢嘅侄仔，咁另一邊就係個佢阿叔啊，即係朱棣就係一個地方上邊好有權勢嘅分封王，咁亦都有好龐大嘅兵力可以掌握喺手嘅。咁佢兩者可能對於國家係咪應該削藩，咁國家係咪應該要向外擴張啊，要去同蒙古人打到你死我活啊，即係等等嘅問題，佢哋係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咁唔同嘅意見之下就產生衝突，結果就係、是、今次係嗰個權臣啊，或者係嗰個係唔係皇帝位嘅人勝利。咁即係呢場咁樣嘅靖難之變嘅事件咧，我哋會喺歷史上點評價？通常都係會認為即係阿明成祖朱棣啦嚇，咁啊就係一個即係魏帝最終唔知係咪死啦，不知所終啊。 即係佢試嗰下有冇試到，冇人知嘅。 即係但係佢，我當佢假設佢係成功殺咗個舊嘅皇帝，咁樣嘅導致咗咩結果咧？導致咗結果可能係我哋喺歷史上嘅評價係覺得呢件事係好邪惡嘅靖難之變。咁但係喺明成祖朱棣佢自己眼中係咩咧？就係佢終於可以撥亂反正、即係好多可能係喺魏帝統治期間，對於明太祖原來嘅一啲政策、可能係有啲調教嘅，譬如佢尊重文臣，譬如佢可能係用刑啊等等，係較為仁慈啊，咁或者係可能喺國家上邊個財富啊嗰啲問題上邊，係採取可能比較寬鬆啲嘅措施。 即係喺成祖心目中就係、是。老豆嗰陣時唔係咁做 嘅，係啊， 我睇咗幾十年佢唔係咁嘅喎。哇，你個人咁樣啊！ 明成祖靖難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理據咧，就話建文皇帝，你推翻咗好多佢阿爸，即係即係佢阿爺啦，魏帝阿爺佢自己阿爸嚇嘅嗰啲措施，譬如係將個宮殿改建。呢啲係咪啊？即係三年冇改啊嘛！即係你個先代君主死咗，你起碼三年你唔好改佢啲制度，咁但係你就即刻係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咁所以就係對個改革不滿啦，咁然後產生嘅一啲變化，咁所以朱棣喺佢叛亂嘅過程裏面啦，或者係佢最後弑君呢個行為嘅做法上面啦，未必係冇人支持佢喎。係咪啊？即係唔係全國都係覺得佢有問題喎？可能佢其中一啲。嗰啲兄弟啊，有啲王子都係抱同情嘅態度，或者最低限度係袖手旁觀啦、咁呢個情況我哋可以點樣理解呢？咁呢個咁皇室內部即係可能出現嘅叛亂甚至弑君嘅行為，係唔係一個國家理念嘅一個爭議啊？佢可能產生嘅一種結果，咁我哋可以從呢個睇法咧，即係呢個角度嚟到去睇，可能有好唔同。 所以。成祖最关键嗰句嘢叫做清君侄啊嘛，唔系靖国难，所以呢件事虽然系兄弟相残，但系有咩事其实唔关，即系就射落去嗰啲神度先啦。 所以未必系羞耻嚟嘅，可能系真系有佢嘅原因。 同埋加上咁讲，我觉得几正，即系佢用呢个角度去睇靖难之变咧，都系我第一次听嘅一个咁嘅角度。下一节继续讲。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正话咧监制喺个上面嗰个波波度咧走咗落嚟同我哋倾偈啦，佢就话咧，佢既然有个弑字咧，会唔会系弑呢个字本身咧，就已经喺个大家心目中有一个意思喺度。咁你谂下，如果你系做君王嘅话，听到个字弑字，即系话咧有个专有名词咧系要杀你嘅，即系有专有名词形容你点死。咁所以其实背后亦都系一种统制或者一种结构上或者深刻嗰叫制度啦，但系有字话俾你知。其实你是要处理一下自己的行为或者防止一下自己被杀，即是你是做好一点要是就做好一点防备。总之就是弑子这件事呢成为不少的 呢、這個皇帝或者君王咧頭上一把無形嘅刀， 即係唔係非一朝一夕之故嚟噶嘛？即係唔係day one就有人嚟想懟你噶嘛？一定係累積咗一啲好長年嘅一啲行為，嗰樣嘢可能係令到人帶嚟絕望嘅一個社會問題，亦都可能帶嚟係有好多人對你嘅權力或者你嘅位置蠢蠢欲動，所以我希望有下一步行動。 但係我要諗，即係諗翻咧。只要君主先就可以用到士呢個字嘅啫，即係你其他普通人係絕對唔得噶嘛。所以其實如果你調翻轉諗，就係當你做咗一個君主嘅時候，其實你好危險，因為你永遠都唔會知道，其實你做得幾好，都有人會覺得你唔好噶嘛。甚至乎你覺得自己好大有作為，但係總有人會覺得，喂唔係，我覺得你做得唔啱。咁你即係話你長期都會側邊嗰班眾臣咧，係有機會會殺你嗰班嚟嘅。咁其實個君主嗰個質素、心理質素應該都要有一定嘅，要有一定嘅能力先至可以扳得到，因為你永遠都唔會知道側邊邊一個人想殺你，甚至乎想奪你個位。咁會唔會影響到真係到時啲君主真係會有好大棚、有護衛啊之類咁樣？ 不過《說文解字》寫咧，就個士字點解唔係殺咧？即係其中一個嘢就士係嘗試嘅士啊嘛，即係個大臣係都要都要係 即係要有啲風險嘅。 係啦，咁所以其實喺個記載或者啲歷史嘅書寫裏面，我哋都會知道其實呢一樣嘢可能佢亦都有好多佢嘅考量先決定要做嗰個決即係嗰個士君嘅行為咁樣。 大家講咁多咧，令我諗起傳統嘅儒家嘅教育，甚至乎可能係一種叫做大臣、君主，甚至乎公民教育，究竟係咩回事嚇？咁阿卓然講得好好嘅就係個士字嘅存在。如果個君主一旦知道你有呢個字嘅存在，就知道呢件事係可能會發生，咁就變成咗佢頭上一把刀。嗱，如果個君主係散士得位嘅，咁佢可能就好清楚咩叫做士啦，或者佢一個開國君主打生打死去得個江山，都唔需要去解釋好多咩叫士。咁但係如果我係一個長於深宮婦人之手嘅即係新皇帝，咁可能由細到大喺個皇宮比較安全嘅舒適嘅環境裏面長大。我突然之間喺有一日有個人同我喺度講，我啲經驗官啊，或者係我啲教師走去同我講，趙盾是奇君，哇咩事啊？即係可能嗰種震撼，即係嗰文化上嘅震撼，原來呢個世界上有呢樣嘢出現啊！咁嗰、那個情況會係點樣呢？即係我話喺一個公民或者係一個教育嘅意思係咩呢？就係神下百姓佢哋都會有咁嘅機會去讀到相關嘅故事，佢都知道原來呢個係一個選項。咁而君主可能係第一次聽到士君呢樣嘢，佢知道佢有可能有咁嘅風險。好啦，咁即係所以我哋喺度不斷咁流傳緊一啲同士君相關嘅道德觀念，或者係相關嘅故事嚇，嗰、那個流傳嘅本身就係話俾呢個世界聽，話俾當時中國嘅無論係君臣聽，呢樣嘢係存在嘅，並且係可能。嗰、那個可能嘅觀念即出現咧，咁嗰個帶嚟嗰個化學作用係點樣咧？大家即可想而知。即我哋唔係話你有士君呢個歷史論述，咁先會出現士君嘅行為。咁但係確實你有咁嘅歷史論述咧，就可能增加咗呢個行為會出現嘅機會。 咁你防咩人？你有心中有數啦。你防趙盾啊嘛， 係嘛？即類似 即有啲人你要防啦。 嗰、那個人係好好嘅臣子，咁但係佢好到一個地步啊！如果我同佢政見不合，我要驅逐佢，我要諗下嗰個風險。係嘛？咁我做君主嘅話，我自然就要我喺個行為上面有一定嘅收斂，因為我冇人會可以制衡到我嘅，我係專制權力嘅頂峰嚟噶嘛。咁啊，即係除咗可能人哋用道德教诲，但係咩叫道德教诲啊？哦，嗰樣嘢好啊，我唔中意啊，我咪唔做咯。咁但係唔係喎？你做嘅話，你小心，你會死嘅。咁呢樣嘢咧，可能係將嗰、那個君主嘅行為啊，或者君主對於佢自己權力嘅理解咧，係一定嘅扭轉都唔定。 嘉姐講得好啱嘅樣嘢，就係一直我哋講話，即係君主權力冇制衡都唔啱嘅。其實君主權力都有好多喺當時嘅所屬嘅制衡，係嘛？即係。其實有嘅， 同埋自我制約係點樣回事？係 啦，即係我哋之前好多集數都講過啦。即係其實個無論係對個後任君主嘅教育又好，大量嘅制約，就係身邊好多嘅有力量嘅利益團體、利益集團，亦都會對皇室做制約。但係最帝制嗰個問題，始終都係咩咧？就係嗰啲嘅制約咧，係一個非制度性，即係佢係只能夠喺側邊話俾你知有㗎、有㗎、有㗎、有㗎。咁而你真係佢遇到個唔係好正常嘅。佢中意亂咁做嘢嘅人咧，你冇辦法制止佢，只能夠試。 咁就冇乜其他選項，咁所以依個先係可能帝制出現嗰、那個即係其中一個情況或者一個問題啦。咁其實我哋即係我都可以帶出一樣一啲我見到嘅事，即係我哋話弑君其實仲有一啲情況咧，就其實真係可能係例外元素喺裏面、 嗯、 即係其實係冇乜嘢出現 原因， 譬如即係我講南唐隋之告李煜登位之前，其實佢係養子嚟噶嘛，即係佢唔係真係 冇錯， 即係隋家嘅長子，其實佢係執真係執翻嚟喺邊，仲要係楊漢物一資治通鑑話楊物送俾佢，就、叫你幫養大佢啦、即係當時阿吳王嘅叫做咁啊，嗰真嘅隋家嘅長子咧，好鬼暴力，咁、仲要點咧？就佢係楚君啦，都唔係君，楚君啦。咁就想就去就調戲一個大臣，搶咗個大臣嘅個妻子。嗰、個大臣嬲都係攞把超勁嘅大刀斬死咗佢、即場喺揚州就斬死佢。咁、即係其實係即係簡單講就係佢找死啦，即係你搶老婆咁樣啦。咁然後佢就隋之故就去揚州就擺平件事。其一啦，其二就係啲咧近代啲，我十幾年前去即係尼泊爾啦，咁喺加滿多嘅時候，都睇到相關嘅事，都知道喺千禧年前後，即係有啲嘅黃色嘅慘劇，咁啊佢中間好多好難講，唔知道真正嘅事係點，因為太近啦，冇辦法知嘅。咁但係 flag 就係、當時嘅皇室嘅家族裏面咧，全部嘅人咧都基本上親密嘅皇帝啦，佢個王子啦，皇后啦，全部都死曬嘅。咁有人好多人就即係話係王子就用機槍咧殺死咗自己嘅父親，然後再自殺。咁直接去到08年咧，連尼泊爾個皇室都終結。即係呢啲嘅事令我覺得哇，其實佢對佢嚟講真係冇利益㗎。嗱咧，佢自殺埋啦嘛，即係我哋都可以假設佢冇利益啦。咁但係偶發嘅事件啦，人嘅憤怒啦，對於帝制嚟講嘅直接嘅打擊係翻冇轉頭。咁、你都見到所謂帝制脆弱面，可能係就係呢啲地方。 喂，始終傳統帝制下，我哋今日都分享過，我哋有制約嘅，制約係可能係道德上嘅，可能係一啲好有魄力嘅權臣，佢好堅持嘅制約。咁但係更加多其實都係靠皇帝自身嘅一啲想法。咁呢樣嘢好人治啦，亦都係帝制一個最大嘅可能係好處，同時係一個弱點，因為簡單啊嘛，即係一控制到一個人。就控制到一個時代嘅命運，咁所以弑君喺我哋好多年嘅讀中國歷史嘅經驗，其實讀世界歷史都一樣嘅，咁我哋都會其實世界歷史反而個面向會好美化、好英雄化嗰件事，因為好似係一定係一個即係拯救世界嘅角色咁樣啦。咁但係中國歷史其實喺弑君呢個行為裏面咧，咁我哋多多少少都係一個好有道德批判嘅行為。咁但係我覺得成個討論弑君兩個面向嘅，即係第一個面向就係可能俾喺對於個世界會帶嚟一點希望嘅，即係可能有個 restart 啦。我覺得呢個字好好用得，即係唔或者 safe and 唔係 safe and low 係直情 restart 成個 game 咯。咁另一個嘅面向就係、可能呢一個嘅行為，下一個嘅弑君嘅行為，無論佢係換即係俾咗個權力去下一個嗰個皇帝嘅細佬，定係佢自己改朝換代，咁都可能係同一時間帶嚟另一個即係一個絕望或者一個即係死胡同嘅機會。咁所以但係呢個亦都我哋睇到好多嗰個年代嘅人，佢唯一嘅一個可能作出選擇、作出改變。咁當然喺今天呢個社會裏面，我哋唔需要呢樣行為啦，或者咁，但係。呢樣嘢我哋可以睇到個思考就係、傳統嘅、借鏡俾我哋知道，咦係需要有制約嘅，如果唔係就必須要流血啦。 唔係，我哋其實要諗一樣嘢啊。頭先我哋都提到幾個概念啦，就係你君主係會擔心會俾人刺殺嘅。咁啊，並且我哋都提到咧，如果係即係弑君，可能都最少分兩種，一種就係、自己家族內部嘅內鬥嘅問題。另一個就係其他外姓人咧，可能將你刺殺，咁啊並且將你嘅統治嘅皇族咧取而代之。咁呢兩個考慮加埋一齊咧，我哋會見到啲咩咧？就喺、歷史上，特別係越專制嘅王朝咧，嗰、那個君主嗰個保護啊，嗰、那個縮位嘅問題啊，咁啊羽林軍啊、禁軍啊，我哋呢啲咁樣即係唔同講法啦，佢哋嗰個重要性係即係可以話係越嚟越被重視嘅。咁或者係越嚟越咧，就係去被強調嘅。咁嗱，我就可以問一個問題啊。喺 明太祖朱元璋咧，佢即係去統治期間，我哋都知道佢好殘忍啦，殺好多功臣。咁啊，點解要殺好多功臣呢？可能都係擔心佢嗰個一家一姓嗰個制度，佢自己坐喺個君主嘅地位，會唔會受到影響、挑戰、動搖？咁會產生咩後果呢？咁佢可能會見到周圍嘅人出現嘅情況就係死無葬身之地。確實係嘅，朱姓王朝俾清朝滅亡之後，咁啊當然李自成啊、張献忠都好大貢獻啦。咁啊，但係朱家嘅子孫即係喺各地嘅流傳都係差唔多俾人屠殺正盡噶嘛。咁所以唔係你一個皇帝佢失去咗皇位係你個人生命有影響。而是你成個家族都有影響，即是你要去想到呢個地步咧。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對於自己個人生嘅安全，對於皇室嗰個安全咧，嗰、那個考慮之所以咁大嚇、啊，就可能就係因為呢個情況。咁而家朱元璋咧，佢結果係點樣咧？結果喺佢嘅皇明祖訓裏邊啊，寫俾子孫嘅一啲教诲裏邊咧，就好強調嚇、啊，你哋咧要慎出入，要慎之又慎，好小心嚇。咁、啊、原因係咩咧？原因就係、是、如果你哋有啲咩差池。死咗嘅話咧，帶嚟嘅後果咧不堪設想， 所以出入平安好緊要。 呢個神出入真係正，我自己腦裏邊諗嘅係即係讀人民學科啦，即係 humanities。其實一個人長唔長命，維持到喺個社會空間或者佢個地位位置長唔長，或者佢咩時候終結佢嘅位置，其實喺歷史上可以帶出完全唔同嘅走向。即係皇帝嘅權臣邊個死先死後，一分鐘就夠噶啦，幾日就夠。咁所以想讲咩咧？朱元璋呢句慎出入咧，就正正系讲到就系咩咧？只要我哋行走江湖，小心驶得万年船咧，总会有下人。 Thank you.